的发言是如是啊。咁啊，阿难于上文呢，佢就说出，佢话我呢个见性啊，自上都不可得，就边处有个动相呢，咁啊，说明啊，呢个外境有动就有静，有开就有合，但系能见之性啊，就无有呢个虚合，亦都无有呢个动静之相啊。咁啊，阿难所答呢，好如法，亦都好合理，所以佛呢就认可佢。佢话如是啊，即系如你阿难所说就系啦。咁啊，由此我哋就明白佛手开合属于呢个尘境边事啊，就与呢个见性无关。物世间啊，一切嘅事事物物，所谓万象心罗，咁啊，纵使纷扰动静啊，咁啊，亦都与呢个见性无关。若人能够于此万象动止之中啊，能够应取呢个无动无静、不生不灭呢个真定啊，咁啊，从此啊，依止呢个直常不动嘅心性去修啊，咁就绝对唔会咧，就为境所断，亦都唔会系为境所断。咁啊，所以任何一个参学者，咁啊，对于呢个动与咁不动啊，呢种道理咧，就一定咧要明白。我哋从呢个不动之中啊，就悟到咧，我哋呢个本性系清清净净。嗱，咁啊，历代以来，咁啊，如果系南宋出家者，咁啊，唯一代嘅宗师咧，咁啊，当然系好多啦。咁啊，在呢个高僧传里边咧，就数之不尽。咁啊，但系女众咧，咁啊，亦有啊，所谓出人头地啊，咁啊，独具法眼噶。咁啊，当然咧，咁啊，有个虚之和尚，咁啊，佢一向啊，都系住茅房啊，咁啊，住响一间咧小地方里边，咁啊，自己都参房，咁啊，自己咧就参教。当然佢亦系三善嘅人物啦。咁啊，有人，咁有个比丘尼，即系个女嘅出家啦。佢个名咧叫做十济啊。咁啊，佢揸住色像，咁啊头就戴顶啦，戴住一顶草帽啊。咁佢去到居之和尚嘅地方咧，佢都唔使敲门啊，佢直。咁啊，去到居之和尚面前啊，佢个打坐嗰张禅堂嘅地方咧，佢就招佛花，佢又绕三匝。咁啊，又绕三匝之后啦，佢将佢嗰啲色像啊，咁啊对住呢个居之和尚，响个地下一动，佢就问呢个居之和尚啊。他说如果你道得出，我就即刻除下这顶帽啊，咁当然要顶礼啦。咁啊，于是三问啊，你道一句，咁啊呢个居之和尚咧就哑口无言。咁啊，当时呢个实际比丘尼啊，咁啊便问咗三次道一句，佢都冇法子开口。咁佢就另转头咧，准备走啊！咁当时呢个区之和尚讲啊，佢话外边天世都已晚啊，你可否留一宿？咁啊，呢个实际比丘尼佢又系一句话，佢话道德即宿啊，你道一句啦。咁啊，呢个区之和尚又答唔出啊。咁啊，呢个实际比丘尼咁啊，跟住就出门啦。头唔转啊，就走咗啦。咁啊，居之和尚自己就摇头叹息啊。佢话我虽然处呢个大丈夫之形啊，佢话但系冇呢个大丈夫嘅气概啊。 俾一個女眾默到自己口都牙，要道一句三花連物第四件啦，自己都答唔出啊！咁啊，佢在呢個慚愧之餘啊，佢就要發奮到外邊參行，一定呢要救命，似一個本來面目嘅真相。佢就準備咧將呢間茅棚啊唔要啦。咁明日董卿就佢珠光參行啦。咁啊，當晚啊，咁啊，佢靜坐到半夜咧。咁啊，呢個山神就同佢講啦：，個和尚啊，乾頂唔需要離開啊。佢話來日啊，有個肉身菩薩，咁啊來到你呢處咧，咁啊呢個肉身菩薩啦，就會為你和尚説法，令你開悟嘅。啊，咁次日咧，果然啊，有位天龍禅師咧，咁啊到過佢呢個茅棚。咁呢個區之和尚呢，因為得到呢個山神嘅預告啊，佢哋知得呢位可能係肉身菩薩，咁啊能夠指點自己啊，令自己親證本來面目啊，所以區之和尚呢就執禮甚恭啊，唔單係迎接佢，咁啊同佢叩頭頂禮啊，咁啊就將昨日呢個十世比丘尼啊，到到佢呢個茅棚嗰種嘅動作、神情、過程，咁啊一一咧就同呢個天龍禅師講。咁啊，天龍禅師聽完之後啊，佢乜嘢話都冇講，佢突然間將個右手一住就住起個手指。啊，咁啊呢個區之和尚咧，佢就開咗悟啦。咁佢就從今以後啊，大徹大悟啊，咁就係悟到啦。呢個手指啊，咁啊既然有伸出，咁啊當然亦都有收翻啦。就説明呢個手指屬於外境啊，係個塵極，佢有收就有放啊，但係能見手指呢個見證啦，無收就亦無放，同埋因此佢就唔得開悟啊。佢以後亦都係為一代宗師喎，凡係有人啊嚟親近佢，咁啊有所請問咧，咁佢亦都係伸起一隻手指啊，咁啊別人咧一睇到佢伸嘅手指咧，亦係照樣開悟啊，咁啊所以後來佢臨命終時啊。咁佢就向住大眾講啦，佢話我得到呢個天龍嘅一指禪法，平生都受用不盡啦。佢話你想回咩？你只豎起個指頭，佢就開悟啦。咁佢講到呢處咧，佢就真係啊，把個指頭一豎起，咁啊佢就解決啦。咁就係咁啊，妥選就去咗，所以學用天同禅師啊，咁啊寫手作，佢話區之老子啊，呢、這個指頭禅，佢話二十年來都用不殘啊，佢話佢自從接住呢個天龍禅師，咁啊一指佢開悟，咁啊到佢今日啊往生啊，經過二十年來啊。佢啲用唔盡啦，佢自己固然係偷竊認解，但係凡有嚟同佢參學嘅親近佢嘅，咁啊亦係豎起個手指咧，佢就開悟啦。咁啊呢種嘅妙用啊，二十年來啊都用唔盡，所以向下就有兩句啦。佢話盡有道人，都方外術啊，都練無俗物。得眼前看啊，咁啊呢两句咧就比较乜难明啲。嗱，佢话信有道人，有个修道人咧，呢、这个就方外术咧就禅宗啊，所谓教外别传，就叫做不立文字啊。咁啊，所以属于佢就方外术。 唔係話用呢個正常嘅理論咧可以解釋嘅。總之係碰著、觸著、踏著、跌著、撞著，咁啊佢都可以開悟嘅。咁呢種就叫做信有道人啊，叫做方外術。了無俗物的眼前看啦，凡係物境，即係塵境啊，都係屬於呢個俗事啊。包括你豎起個手指，或者手有開合，或者飛光動頭啊，呢啲純粹都係外邊嘅塵境啊，係外邊嘅事物啊。咁啊，但係我哋呢個方外術。所謂交外必存，就是要見自己的本性，怎可以給這個眼前那種的俗物來去擾亂自己這個自心呢？等於說我們不要給這個眼前的事物轉了自己去，不要給這個眼前俗物來去輪了自己，对于这个眼前的俗物不要多分别啊，你要于这个眼前俗物之中，你认取啊自己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啊，那就叫做了无俗物啊，眼前看，那么所得的呢，实在很简单，就问题啊，我们有这样的修养，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修养啊，真真正正啊，即速着碰着、跌着、撞着呢，佢都能够开悟啊！因为尘境即使点样嘅生灭、去来、动静啊，都系尘境之事啊。但我哋嘅自性系无动转啊，亦都无动静啊，系根本咧系清清净净。所以凡参学者能够做呢个树子。乃至其他种种的动向啊，咁啊迎取呢个不动的见性，咁就叫做亲见本来面目。所以历代宗门的祖师啊，所谓不立文字，连口都唔开嘅，讲一句话都要朗口三日啊，咁啊听一句佛话咧都耳仔聋。咁啊！呢啲完全咧，對於呢個外境咧唔執著，完全對呢個外境咧不落分別，就等於話咧係見自己個本性啊！只不過藉呢個外境個生滅嚟去啟發自己呢個不生滅嘅自性啊！所以歷代祖師或者平辟，就或者是非啊！或者震威一喝，咁啊就启发呢个后学噶啦。咁啊，多数啊都系本于此经啊。所谓佛，咁啊施权屈己之意啊，而令呢个学者咧系自觉自悟。所以本经咧就称为佢嘅禅宗嘅宝典啊，因为禅宗嘅参究者咧，佢参究嘅。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啊，他所参究的就是念佛者是谁啊，他所要明的就是父母未生以前哪一个我本来面目，那么既然他自心参究了，就当然就不会被那些外境所转啦，那么但是这些功夫呢就不是为一朝一夕可以得成啊，我们长庆祖师咁啊，一生人坐烂七个蒲团，咁啊呢都系功夫啊！你唔好睇个开悟嗰一刹那，但系你有冇咁嘅耐性啊？而你坐破七个蒲团啦，咁啊如果你有咁嘅耐性嚟坐烂七个蒲团，而在呢坐烂七个蒲团嗰段咁长嘅时间啊，你真真正正系用功用得上啊！咁呢一个蒲团烂咗之后啊，咁啊有时触着碰着啊，你可以开悟。咁啊，所以本经啊，处处都系说出外境系有生灭、有动静、有来往啊，系如客嘅预参。 但是自己的本性呢就是不生不灭无来去无动静，那才是如主如空。你知得外境是生灭而不执着，那这个生死根本就从此了。你知得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的直常心性，是如主如空，那么依之而修才可以完成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果菩提。各位，如来的于是从轮掌中的非一宝光在阿难右，他即时阿难就回首右盼，他又放一光在阿难左，阿难右侧回首左盼，佛告阿难，他乳头今日呢是因何而动呢？阿难言：我见如来出了宝光来我左右，故左右观的头自摇动。阿难以盼佛光左右动头，就为与头动，就为与见动。世尊，我头就自动啊，咁而我见性尚无的有止，谁为摇动呢？佛言：就如是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现相精神的第二科，名为嗰个非光动后的精神尘与空二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的说明个头就有动止啊，但系见性就无动止。有动止的就如同尘啊，生生灭灭，属于呢个生灭之境啊。咁啊，无动止嘅就如同呢个清寂嘅虚空，即是我哋暂然不动之色。咁啊，佛呢现在非光动头，意思就系欲令阿难于呢个动止之中，系迎取暂然不动的见性。各位，于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非一宝光就在一个阿难的右边，个阿难即时就回首右盼，咁啊佛呢又放一光在阿难左，咁啊阿难右侧呢系回首左盼。咁啊此一段经文呢亦都好明显嘅，咁啊就说明啦，佛放光，咁啊一时就在阿难头嘅左边，一时就在阿难嘅头嘅右边，咁啊阿难就随住佛光之左右啦，咁啊佢亦都呢个头咧，咁啊左右啊嚟到顾盼，咁啊就说明非光动头，佛掌非光。就是意不在光啊，就是而在于这个动头。那么动头的目的呢，就是验这个见性啊，看个阿难呢会不会直下成邦，看他知不知道何者他就动啊，何者他就不动。那佛告阿难，他乳头今日就何因摇动呢？就阿难言：就我见如来出了宝光，就来我左右啊，故左右观，就头自摇动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发问阿难：咁啊，你个头啊，咁啊，今日点解会左右呢嚟到摇动啊？阿难就答佛：个我见佛啊，呢个出呢个妙宝光，咁啊来我个头嘅左边，咁我咪向左望下咯。咁嗰啲光来我个头嘅右边，咁个头咪向呢个右边望下，所以有左右咧嚟到佢睇下啦。但系呢个头系自己摇动，咁阿难佢以盼佛光。就左右动头，就为与头动，就为复见动呢？ 咁啊，一段经文就系正式嘅验阿难嘅见地，因为佛放光嚟到动佢呢个头，咁所以两件事啊，既放光，咁啊令阿难嘅头啊，咁啊左右去睇啊，咁啊放光动头，光动头唔系在于呢个放光与个动头，主要啊就系验。阿难这个自性动与共不动，那么如果阿难、未曾在这个焦尘罗尊者之处、那么得到少少的消息呢，那么你佛一问他他就当然说这个头动之时，那么这个见性就亦都动，那么为境所转了嘛。咁啊！現在佢在焦塵羅尊者嘅地方啊，佢得到少少嘅消息，佢悟得呢個黑行主空嗰種道理啊。咁啊，佢所答咧當然就不同啦。所以話我頭係自動啦。佢話而我見證得尚無有止，佢話誰為嘅搖動咧？即係話我呢個見證。咁啊，尚且未有止嘅正相啊，咁啊，仲边是用一个动相可得咧？都既无正相啦，咁啊，说动相岂不是咪多疑吗？咁就说明阿难咧已经见到呢个见性啦。所谓自心就非眼，若是阿难未悟见性，自心非眼之前，咁个头动。见亦都动啦，咁啊，现在悟咗呢个见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妙明心。呢个妙明心性啊，系无相直列。咁啊，既然无相直列清净啦，你说佢正相啊，都系多余啊，何来有呢动相咧？咁就说明阿难今日啊，悟得呢个心性系清净直列。不以问法为侣啊，永脱根尘，系超于呢个动静之上啊！个佛言嘅意思，咁阿难所答咧，好合情合理，所以佛呢就认可佢咁嘅意思啊！咁啊，如你阿难所说系啱嘅，咁啊，上来两番啊，都系佛一种印期。已经悟到这个见性呢，就是如主如空，那么阿难所答得对了，所以佛呢就有两番呢，说如是是如你所说呢是对的，因为你悟到这个见性不生灭呢，是如主就是如空，不随境转，境有动摇，是有生灭呢，但是能见之性呢，无这个生灭动摇之相，所以佛呢就说如是，你所说是啱的。那么阿难尊者，那么自从任失归来佛所，请佛开示，那么经过佛上来啊，那么一番两番三番多番的详细启发开示，咁啊，到今时今日咧，先至得到啊点点嘅好消息。咁啊，可见学经文化系好难，但系悟道就仲难啊。咁啊，悟道则唔系难啊，咁啊，行道都仲难啊。行道系已经难啦，但系正道系更加难。咁啊，如是咁多个阶段，咁长个路程啊，但我哋第一步咧，就一定要呢个真妄二本。若是真妄二本不明，咁啊，第一步都行错啦。你就点样去行？你就点样去证啊？所以修行者第一步，你一定要亲近啲善知识，学古来。那些高僧大德一样，所谓一拨千家饭，是孤身万里游，那么随处啊，像我们善财童子一样， 約五十三餐，咁啊然後啦，咁啊先至自己咧有把握啦，去修行，去悟道，咁啊日後咧先至可以得證啊，因為證果呢段路程係好遠，第一步咧就一定啦，要腳踏實地。唔得真妄而本咧，然后先至论修。佢话于是对如来祷告大众啊，佢若服众生以摇动者，就明知为尘；以不住者，就明知为客。佢以观阿难投自动摇啊，就见无所动；佢又以观我手自开合。就见无书卷，咁啊，七段经文就系正士嘅第三科，名为佢嘅结护嘅扎室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总结上来两番开始，咁就会通啊，凡系摇动者，名为叫做尘；咁啊，不摇动者咧就名为叫做空啊。凡系有来往嘅。明知叫做客啊，如果安住不动者，就名为佢嘅主。咁啊，唔单话上文个两分变见啊，系如此啊。咁啊，亦都回通咧向下，仲有八番变见嘅道理。例如第三番变见，说明呢个身系有同毛啊，与共咧系舍身取身。都是属于这个如客如尘，那么能见之性啊是无生无灭，那么如主就如空。那例如第四番见见，他说这个色心诸缘及心所指诸所缘化啊，都是如客如尘。若是与心与心的皆是妙明，真正妙心呢，那么属于如主就如空。那例如第五番见见，说这个明暗色空通色清浊这八种境都有可还的，是从边处来你就还归边一处啊。那么既然有来有回归啊，那么当然就是如客就是如尘啊。但是能见之性是无所还的，那么既无所还就是如主就是如空啊。那么又例如第六番变见，他名诸所有物，那么有他种种的不同啊，那么如客就如尘。他说此经妙明成与真性啊，那么就如主如空。那么又说有大小有内外有疏忽有断续以及这个方圆等相啊，都是如客如尘。但是能见之性啊，没有大小内外，没有这个方圆疏忽断续，就属于如主就是如空。又第七番见见，或见与见缘正所想象，是如这个虚空花。今日既然能见与所见都如虚空花啦，咁啊当然系如客嘅如尘，系彻底虚妄啊！咁啊，若是话此见及缘，即系原是菩提妙正明体啊，无是无非。咁啊，我哋嘅真心既然系无是亦无非啦，当然系如主啊，亦都如空。咁啊，有个第八番见，说呢个因缘自然，非因缘自然啊。都是属于如客的如尘，若是话无是无非，离一切相，究竟本性清净啊，就属于如主就如空啦。咁有咗第九番变见，咁啊所谓明暗空色，见与见缘，凡有能见所见啊，包括别业妄见，呢种同分妄见。都是如客的如尘，若是话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啊， 见有理，见就见不能及，说明此个国名无漏妙心清净，咁就系如主就如空。咁有第十番辩见和不和合，属于余下嘅余尘啊。见性非非和合不和合，咁就系如主就如空。咁唔单系十番辩见，咁啊即呢个客尘。而直指啊，我呢个见性不生灭而主而空，即使向下呢、这个四科七大法啦，咁啊亦系显此个道理。例如四科总纲里边讲，佢话一切浮尘系诸幻化相，咁啊幻妄清相，生灭去来。咁啊一切浮尘嘅幻化相有生灭去来啦。当然就是余下的余尘啊，咁啊常住妙明嘅不动周圆妙真如性，咁我就说佢余主就余空啦，咁啊只系客尘主空嘅道理啦，咁啊亦都可以通佛一代时教啊，咁啊亦都通十方诸佛所说，嗱咁啊不论佛嘅一代时教说。咁啊，或者十方诸佛所说啊，我就可以用个苦集力度四谛法门，包括以呢个生灭嘅身心，就系余下嘅余尘啦，咁啊属于苦谛啦。你唔执呢个身心幻有妄生取着，执呢个身心为实有实我所啊，而起烦恼啦，咁啊烦恼就入谛咯。咁啊，要以种种道品嘅法门啊，灭呢个如幻如化嘅黑尘烦恼，咁啊属呢个道谛啦。咁啊，所证呢个不生不灭如主如空嘅涅槃咧，咁啊就属于呢个灭谛。嗱，咁啊，此呢个黑尘主空啊，咁啊亦即是本经所最重要啊，所谓呢个二种根本。若然不知诸法本是空寂如客如尘，咁啊妄生取着啊，非生死而成生死，咁啊属于呢个生死根本啊。若是我哋老达见闻觉知之性啊，就系实性，所谓如主如空，咁就涅槃根本啊。所以此个十番辩见之中。这个其中最初的两番辩见呢，那么对于本经呢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论啊，我们一定要悟得所谓黑尘是生灭啊，主空是不生灭，我们就在这个生生灭灭而返之中呢，我们直下成当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，咁呢个先至系叫做聪明人。咁啊，总言之，此一种客尘主空嘅道理咧，就好广阔嘅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法。咁啊，呢种道理咧，咁啊以前知嘅人咧，或者系唔多。咁后来由呢个灵峰大师啊，佢说出，咁啊一切法生灭如客如尘。但是我们见性清净极灭，若能反照自性，不被外境所转，那么我们能够做得主的，这就叫做如主的如空了。所以这个客尘主空这种道理啊，可以包括十方三谛一切佛法，而我们这个灵峰大师呢，他就悟到这种道理，所以他就长为说出啦，以共啦分析，咁啊，此一科咧就分为两科啊，初科就叫跌回，二科咧就叫做扎失啦。现在初科就系跌回，就系、是、跌是回通，凡系生灭不住者，就系如客如尘啦。凡系不生不灭常安住者。就是如主就是如空，於是如来就普告大众，若服众生以摇动者， 就明知为尘啦。佢以不动者，就以不住者，就明知就为虾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佛大慈大悲啊。咁欲令一切众生都皆如阿难现在一样。咁啊，佢唔知凡系摇动者，名为叫做尘啊。凡系不住嘅，明知叫做虾。咁啊，反过来咧，就凡系不动嘅，就叫做清净空啊。凡系安住嘅，就名为你哋主人。咁就唔单话头嘅摇动系如尘啊，凡系一切嘅动相都系属于尘嘅意思。就唔单话佛手开合不住，明知为客啊，凡系一切生灭之相都名为叫做客。咁啊，若是修行者能够唔知摇动不住嘅，都系如客如尘啊。从此咧，反照自心，不起呢个取舍执着，咁就生死可以了脱啊。若是佢能够唔知法系不动者，都系如主的如空啊，咁啊随顺修行，咁啊菩提不净的如自净，继而观就阿难，个头自摇动啊，就见无所动，就系话你哋咧要应当自己细观一下。咁啊，阿难上来所说头系有摇动啊，咁啊见性咧就冇摇动嘅，咁就唔得呢个见性啊，似心非眼啊，此心就叫做妙明心，就绝对唔系生生灭灭嘅妄想心啦。所以头动时见性系不动啊，头动摇者就属于呢个尘，而见性不动咧就属于呢个空嘅道理。佢又与观我手指开合，就见无书卷啦。咁佛手开合，如同呢个行客啊。咁啊，见性无书卷，就如同嘅主人。咁啊，于是我哋了解见性系不动，见性系无书卷啊。见性就系极常心性，就系妙明心。咁啊，依之而修咧，咁就叫做涅槃根本菩提，就得以成就。咁啊，六祖大师，咁啊，当初啊，最先第一次，咁啊，去到广州个光孝寺啊，咁佢就见到咧，就有两个出家人啊，就响树嚟争执。咁佢争乜嘢咧？咁啊，当时光孝寺咧就可能系做紧法事啦。咁啊，竖起一支花。咁啊，既然竖起一支花，咁啊，当然嗰啲风吹下，嗰支花咧就会动啦。啊，例如我哋现在打水龙，咁啊就有一长花啊挂喺外边嘅。咁啊，风一吹，咁啊，梗系嗰支花就会动啦。咁啊，有两个出家人就响前面嘈啊。咁啊，一个话中挡，所以个花咪动。咁啊，一个就话唔系，系关自己动啊。咁啊，拗来就拗去，咁啊，啱啱六祖大师到啦。咁佢一睇见咁嘅情形，佢就答一句啊，佢话亦都唔系风动。咁啊，亦都唔系翻动啊，个问题系人者系心动啊。咁啊，所以文具偶益大师咧，佢就根据呢段公案啊，嚟到配合本经。咁啊，本经话头自摇动就见无所动啊，咁啊手有开合就见无书卷， 咁与呢个六祖大师说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系仁者心动个道理啊，我哋点样去回通呢？嗱，咁我哋首先明白《本经》个变无书卷，无动摇，乃系极之真心，不动妄境啊！所谓离一切相，就系、是、专为阿难咧嘅疑心系冇而说嘅，因为阿难尊者佢闻佛啊，破去呢个妄想非真心，乃虚空沉浊，亦唔系真心啊！咁啊，起乜咪断灭，我咪变成无心，咁啊如何啊能够依修行啊？正我哋呢个无上法身理体咧，所以佛咧就开始见无书卷动摇，直指呢个真心啊，系不动妄境。所谓妄境啊，离一切相，咁啊就专为阿难咧系无心啊，是断灭，是冇咧而讲嘅。嗱，咁啊六祖大师啊。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只是仁者心动，乃是极止万法，不离一心。所谓即一切法，就是为这两位出家人呢，他执着这个境界为实有而说的。那么由于他执着这个外境是实有了，又心动，又说幡动，又说风动，所以六祖大师呢他就讲一句中道话，他说既非幡动，亦非风动，只不过是仁者心动，是直指万法，不离一心。所谓知一切法，那就为这两位出家人呢执着这个外境是有而说的。那么若是说真心堕妄境，所以下文如来藏一切俱非的道理就成就。要是说万法不离一心，所以下文的如来藏一切俱寂的道理都成就了。那虽有两种道理，但是藏性之体呢为是一真心，尤其是离一切相，方能寂一切法，为寂一切法，所以能离一切相。若达此离即离非，自即非即之藏性理体呢，咁啊两样都系属于妙若啊。若是话唔了达呢个藏性不分别嘅理体，有所执着啊，就变成两种都系过弯。咁云何地与今以动嘅为身，以动嘅为境啊？从此记中。念念生灭，唯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，性心失真，认物为己，就轮回事中，自取流转，此就结会扎得的第二方名为的扎质啦，就话扎其系唯失真性，云何者？就系怪扎之词。还阿难现今啊，以之头虽然系摇动啊，但系见无所动。手有开合就见无书卷，就不应当再迷个云何与今，仍然是以动为身，是以动是为境呢？那么第一个动字就包括四大之身和这个圆影的妄心，此一个动字呢就指这个山河国土的外境，即是说与等云何至今仍然是以这个动的四大为实有之身，以共执力圆影妄想为心，并以动的外境山河万象为有实有之境呢？那你执这个真心为实我，执万象为实法呢，属于是不对的。殊不知此个我法乃是愚客的愚尘，咁啊，见性不动啊，方是系如主如空嘅真我。若是你执着呢个以动为身，则迷却呢个清净不动嘅法身啊， 若是你以动为景呢，咁就迷却呢个常寂光景啦。咁因此系从始就记中啦，即系由初生直至命中啊，说完众生从生至老死，都系执呢个摇动嘅身境咧，就为实我实法，所以念念生灭就为实真性啊。就是众生在这个一起生死之中呢，执这个身心为实我，于这个万象心罗之中啊，是执为实法，那么念念生灭不停，就遗失自己本有的真性啊，所有的言行都是颠倒行事。那么定心就是本有的心性，既然迷故而失去自己这个真性啊，就认这个外物呢是为自己的心，那么由是起或造业，那么轮回始终啊，属于呢是自取流转，就是与人呢是无关的。那么这处那么灵言经第一卷就已经讲完，那么第二卷呢是明日再讲。